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农历6月20，北京多云，36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接受八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时代楷模黄大年今天播出第二篇《海归榜样黄大年》； 上半年我国住房贷款余额回落，楼市调控初见成效； 到2020年，我国要培养30万名全科医生； 我国首推公路债，终结政府贷款修路历史； 全国持续高温，各地采取措施应对； 特别报道倾听新疆，今天播出民族团结凝聚筑梦力量；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今年可能执行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八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北京鸟瞰图前，新任驻华使节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这八位新任驻华大使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贝洛尔塔亚、墨西哥驻华大使贝尔纳尔、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乌谢诺夫、博茨瓦纳驻华大使帕莱、加纳驻华大使博阿腾、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法国驻华大使李想、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罗德里格斯。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指出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使节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良好关系和传统友谊，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增强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决定将快递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优化双创生态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创业创新实效，会议确定，一是加快推动涉企证照登记和备案各类信息整合至营业执照，对内外资企业推动实施一个窗口登记注册和限时办结，全面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推动跨省经营企业部分涉税事项全国通办和手机银行等多元化缴税方式，对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二是探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现实转化制度，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促进财政资金购置的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快速协同保护体系；三是支持地方性法人银行增设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小微支行，推广专利权质押等融资模式，扩大创业创新公司债券试点规模，探索对创投孵化器等比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政策扶持；四是引导大型企业开展内部双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研究实施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双创的措施，依托企业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关键领域技术改造，制定发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五是落实和扩大高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主体对人才激励的自主权，简化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招录程序，简化外国高层次人才办理工作许可和居留证件程序，实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推动来内地创业的港澳同胞和回国来华创业的华侨华人同等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把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纳入双创相关政策支持范围，返乡农民工可在创业地参加社保。 会议决定将已审议的快递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规定了简化快递布局设点手续、提供车辆通行停靠便利以降低物流成本等措施，明确了快递服务规则和寄递安全责任，并强调保护消费者和快递从业者合法权益，对加盟经营损失赔偿、用户信息安全保障等做了规范。 时代楷模今天继续播出，讲述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无愧于时代的奋斗故事与家国情怀。请听第二篇《海归榜样黄大年》，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于中涛，吉林台记者黄岩。 1992年，黄大年被公派前往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逐渐成长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展开科研工作，成就斐然。但在2009年的平安夜，他抛下名利，舍下衣食无忧的生活，毅然回到国内。他生前曾说：“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简单，简单的根源就是情结问题，就惦记着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这句话里到底有多少挣扎和切断退路的果断，或许只有黄大年自己知道。他放弃了英国伦敦的高级别墅，把车子索性直接扔在了停车场。他让妻子卖掉了苦心经营多年的2家中医诊所，抛下了还在上学的女儿，仓促登上了回国的航班。以至于多年后，黄大年回忆起当时回国的情景，用的词是落荒而逃。 一定要出去，出去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 学生周文月说，这是黄老师自勉的一句话，也影响了周围不少人的人生选择。一直以来，周文月都有出国深造的意愿。 一开始我跟他说出国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打算回来，我就说先出去再说。后来的时候他就问我那还回不回来，我就告诉他回来，他就说嗯，对，这就对了。 黄大年的学生说，他很少把爱国挂在嘴上，只是拼命工作，把在国外的积累毫无保留地为祖国倾囊而出。女儿说，父亲每年都会带他回国，让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同事说，我爱你中国是黄大年最喜欢的歌曲，这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却每次都能把他唱哭。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只争朝夕，至诚报国。在黄大年榜样的感召之下，一批在海外颇有知名度的学者专家先后回国，成为科研创新领域的中坚力量。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机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为百姓生活带来了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新变化。央广记者车丽、潘毅报道。 5年来，公安改革聚焦突出问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合乎民意的实招硬招。特别是对群众反映的办事不方便等问题，该减的减，该放的放，真正把方便送到群众身边。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以及加强窗口单位规范化建设24条措施，让生活工作在异地的人们终于不用再来回奔波。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地域流动人口来说，他这个体会是切身的。信息化发展到今天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基础的工作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及时的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群众的需求，给群众提供周到的便利的服务。 针对一些地方号牌发放不规范的问题，公安部6月20号启动了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公安部交管局车管处王国强警官指出， 我们实现所有的号码资源呢，由计算机啊是公开的向社会发放，而且这个发放的方式呢是全国实现统一。我们对于这种小型车的号牌号码设立统一的号池，号池呢全部由计算机往里投放，而且是自动的增补，没有人为操作空间。 所有的号牌号码资源由省一级的交警总队啊统一负责的监管，而且呢我们要健全一些监管的制度。 此外，各地公安系统还纷纷搭建了网上民生服务平台，实现户政、治安、出入境、交管等业务全流程在线办理，全天候受理群众办事申请，让数据都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公安改革确实给广大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商务部、中央文明办联合发出通知，就餐饮行业深入开展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工作作出部署，引导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 央广记者柴华报道。央行昨天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央行调统司司长阮建宏介绍，去年年底以来，随着我国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信贷增长势头回落，抑制房地产泡沫见成效。 六月末，人民币的房地产贷款余额是29.7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上年末回落了2.8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的增量占比下降，比去年全年的这个水平呢低了6.7个百分点。另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个人住房贷款的抵借比这个比率呢在降低。今年六月份抵押贷款的平均抵借比是59.3%，比去年12月份低了2.1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昨天表示，我国将加快构建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网络。拟到2025年，全国省区市成品油天然气主干管网要实现全连通。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郑进介绍，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运输网络，但管网布局不合理、不平衡的情况突出，一些天然气主干管网目前仍然不能相互连通。能够享受天然气的人口不到3亿人。 到2025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呢，比现在的水平会翻一番，那么用气的人口呢，也接近翻一番。通道呢，必须要适应我们未来油气的需求的这种状况。 按照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我国将加快构建“一带一路”进口通道，完善天然气运输主干网络和联络线。 10年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到16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在这三个地区呢，天然气管道覆盖县镇。 教育部和国家卫计委昨天表示，到2020年，我国要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提升基层卫生岗位的吸引力。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强面向全体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积极扩大全科、儿科等紧缺专业培训规模。目前我国累计培训全科医生20.9万人。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司司长秦怀金介绍，到2020年，我国要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 要加强薪酬制度的改革，使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他能够得到有尊严的这种收入。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加强现在的基层综合改革、绩效工资的改革，包括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边，怎么在激励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通过他的提供服务来得到更好的报酬等等吧，这种激励措施来提高他的待遇。 全科医生是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要创新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多途径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 针对全科医生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政策，实行县管乡用，也就是县医院聘用管理、乡镇卫生院使用的用人管理制度，保障定向生回得去、用得上。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经住院医师规划培训合格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提升基层卫生岗位的吸引力。 央广消息，财政部和交通运输部昨天出台新规，明确政府新建收费公路只能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且要专款专用。地方原有各类交通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被取消，这意味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将成为历史。 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从本月7号以来，华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高温将继续蔓延，南方也将加入高温行列。今天全国高温面积将达364万平方公里，覆盖21个省区市，高温天气过程将达到最强时段。 昨天是入伏第一天，全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各地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 在江西南昌县蒋向连围，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50度，血吸虫防疫员熊国庆汗流浃背地给坚守在防汛大堤上的抗洪队员发放血吸虫防护药品。 暴晒那都要死，但是我也大家都要克服一下，抗洪时间任何工作都可以压下来，我们是一线的，这是不能停的，要一般接班。 高温对部分体弱人群影响较大，新疆乌鲁木齐不少儿童患上高温病。新疆职业病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李杰说，高温惊厥患儿出现井喷式增长， 上周末一下午就收了5个高热惊厥的孩子，主要是发生在6个月到6岁之间的孩子。 持续攀升的气温影响日常生活，山东省内多个城市街头无偿献血人数锐减，多地血库持续吃紧。山东省血液中心献血办主任李鹏呼吁广大市民伸出援手。 我们各个血型的这个库存都属于偏低，特别是 O 型的在警戒线以下。 高温导致各地电网负荷猛增，山东电网昨天用电负荷达到了712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各地采取措施保障用电安全，国网临清供电派出突击队加大夜间巡查，国网兰陵供电加大高负荷电网设备监测，安徽电网也加大了对输送到长三角地区的特高压线路电力走廊的巡查频次。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陈军， 高温天气的时候，随着负荷的较大，特殊巡视呢应该是不低于4次，重点的地段要去多跑几次。 为了保障高温作业环境下这些一线劳动者的安全，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地也做到有备无患。石家庄市城管委环卫处质量科科长高晓霞介绍，市区设置了146座环卫作息用房，供环卫工人避暑休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作业时间往后延迟1到2个小时。 环卫作息用房，它给环卫工人提供了一个小栖之所。作息用房里主要有空调、热水器、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储衣柜，这些必须的这些物品。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到17号之间，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一带地区将迎来一场降雨，高温将得到短暂缓解。 6月24号，江西修水县发生34年来最大的洪涝灾害，大学生村官程福尧在抗洪途中被洪流卷走，不幸牺牲，年仅28岁。央广记者谢元森报道。 6月23号晚上，修水县遭到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杭口镇双井村一座水塘即将溢坝。党委书记匡美健迅速召集防汛干部集结，程福尧接到消息后立即从县城驾车杀回了镇上，和匡美健一起6人紧急赶往现场查看灾情。24号凌晨2点20左右，皮卡车开到了杭口村老街桥头时，洪水越来越高，车子失去重心，不断往右边飘。匡美健这时候大声喊说：“不行了，赶紧下车！”这个时候，一个大浪打了过来，6个人全部被没过头顶的洪水冲散。最终只有3人抓住了漂浮物，成功上岸。程福尧、匡美健、邓旭3人被洪水吞噬。6月27号上午，程福尧遗体在修河南镇大桥处被发现。2013年，程福尧考上大学生村官，到杭口镇杨坊村担任村主任助理，同时兼任镇里的扶贫专干。工作上，他积极主动，吃苦肯干，镇上村里的工作一肩挑。杭口镇人大主席徐文静： 程福尧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踏实、细致的好同志，所有的县候都真的希望他过去那边帮忙。他也是习教习道，工作总是使人奉心踏实。 因为常年患病，曹明艳一家是杨坊村典型的贫困户，也是程福尧对口扶贫对象。曹明艳说。程福尧给他的印象很阳光，很温暖。 这次我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多亏了陈专干、陈福尧，是他帮我争取了那个精准扶贫，那个种植啊，还有搞那个养殖啊，搞那些产业化，他都是一手来帮我们的。 与程福尧一起被冲走的邝美健、邓旭仍在全力搜寻中。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3年来，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9次党代会以来，在党和人民的殷殷期待中，新疆铭记使命迎难而上，建设发展取得丰硕成果。自治区党委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一粒粒民族团结的石榴籽在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扎根发芽，盛开出一朵朵绚丽无比的民族团结之花。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正加快推进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医疗服务等核心区五大中心建设。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这一美好愿景正在变成现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报道《倾听新疆》，今天播出上篇《民族团结凝聚筑梦力量》。采制：央广记者蒋勇，新疆台记者宋林瑶、李刚。 这周一，霍尔班图鲁木的外孙麦提塞迪艾萨收到了一笔湖南企业家专程送来的50,000元捐款，这是他代表霍尔班图鲁木民族团结互助专项基金收到的第五笔筹款。基金会成立短短三个月，麦提塞迪艾萨用专项资金帮助了江内外231名上学难的贫困家庭学生。他说：“ 不论是哪个地方，也不分哪个民族，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家庭困难的孩子，让他们安心上学，好好读书。” 59年前，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是一段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爱党爱国、维护民族团结的佳话。59年后的今天，2300万新疆各族儿女继续浇灌着民族团结之花。2016年10月16号，新疆启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全区100多万名干部职工与基层群众结队认亲，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进入夏收时节，在墨玉县芒来乡萨卡尔村村民马依热爱和买吉的麦田里，从乌鲁木齐来的亲戚孙伟正忙活着帮他收割小麦。马依热爱和买提：“ 我们一起劳动，感情更深了。我家里缺少劳动力，他们帮了大忙。”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孙伟对这位维吾尔族亲戚也很是热络：“ 互相的劳动过程中，大家也增进了感情，也更好的有这个相互的了解。” 如今在新疆大地上，民族之花朵朵绽放。从收养10几名各族孤儿的阿尼帕阿里马红，到无偿照顾上百名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阿童汉王桂珍，从带着维吾尔族兄弟麦麦提图鲁普穆萨克一起致富的兵团职工尤良英，到贴心服务各族病患的乡村医生居马泰俄白克，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民族团结故事是一份感动，更是民族和睦的赞歌。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刘露梅：“ 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才能够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能够看得见、抓得住。开展民族团结家亲活动，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就是交心，就是增进感情。” 山东济南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化了城市，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济南台记者王有为、陈振国报道。 今年1月份，济南启动了拆违拆邻建绿通绿行动。随着工作的推进，存在了20多年的烧烤一条街、硬糊吃街，如今旧貌换新颜，杂乱不堪的烧烤摊变成了景观绿地和街头小公园。社区居民王大爷：“ 环境美了，说实话大家心里能高兴。” 截至6月底，济南拆除违法建筑42450处，面积2113万多平方米，确认拆后建绿透绿地块1830处，目前已竣工1087处。在济南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开展的市民对拆违拆邻行动成效的民意调查中，高达94.02%的市民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支持。创城为民，创城靠民。在创建文明城过程中，济南市上下齐动员，700万济南市民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到创城工作中去。在济南100多个重点路口的早晚高峰期，1000多名交通志愿者和执勤交警一起忙碌，保证文明出行。文明气息正在浸润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处角落，感染着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 你是以市民为中心，为民靠民，你必然不扰民。我们通过这个过程，使我们的城市的管理水平提升，使我们的城市环境发生变化，精神面貌发生变化，文明素质得到提高，最后我们的市民能够在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当中生活。”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将重点治理白洋淀，中国足协有望引入职业裁判，石家庄公共保障房可申请互换。请听报道。 日前，环保部将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与洱海、丹江口一同列入新三湖，并对其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为雄安新区四大规划之一的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目前正在加快进行。京津冀行动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肖金成：“ 雄安新区要把白洋淀整个规划进去，但是过去我们的规划的理念肯定是白洋淀就是拿出去，我只管我这个城市建设，那么新区的规划理念是比较先进的。” 央广记者孟小光，雄安新区报道。 中国足协将加强裁判工作。针对近期中国足球各级职业联赛当中违规违纪行为频发的状况，中国足协本周组织召开了有关整肃职业联赛赛风赛纪的专题会议。中国足协新闻官黄世威： 不排除将于2018年中超联赛当中启用职业裁判员，推行裁判员的职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呢，在适当情况下，我们也考虑引进视频助理裁判等先进的裁判技术。 在目前国际足坛试用过的各项先进裁判技术和体系当中，视频助理裁判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底线裁判也就是附加助理裁判已经相对成熟，中国足协可能在今年7月全运会男足比赛当中率先进行尝试。央广记者王宇北京报道。 昨天起，石家庄市公共保障房可以申请互换，满足困难家庭的实际需求。互换遵循原则为自行协商、主动申请、责任自负和互不经济补偿。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陈洪亮介绍，目前石家庄保障性住房已经实现市区范围全覆盖，能够满足大多数群众的换房需求。 咱们在全市，咱们已经有40多个保障房选择，400多套保障住房。随着小区量的增多了，选择的机会也比较多了，对咱们这互换的这个老百姓的家庭换房的成功率也大了。 河北台记者李明泽，石家庄台记者万田进，石家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以多出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实现出版业持续繁荣发展。 由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11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昨天在京开幕。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于11号上午抵达意大利奇维塔维基亚，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即将出版的《紫光阁》杂志第7期刊发国家发改委原创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目前已初步构建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连接130个部门，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应用。 人民日报指出，只有打破部门本位主义，以积极姿态推动协同合作，建立起协同长效机制，才能真正为发展破家清障，打通最后一公里。 近日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诱劝高分学生修改志愿的事件。 央广网评论，办学校不是办锦标赛，发展教育理应多关注升学率背后学生们的需求。 将影视作品改编剪辑等二次创作的泛制剧短视频近来颇为火爆。 法制日报提醒，不能否认泛制剧也有促进优秀作品传播的积极作用，但要立法规范，防止泛制剧滑向侵权的深渊。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表示，6月30号，35名日本公民因涉嫌诈骗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中方已按照中日领事协定进行了领事通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12号表示，如果美国经济表现大体符合美联储预期，美联储可能今年开始执行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今年2月以来，美国就业市场增长强劲，6月份失业率为4.4%，已低于美联储官员预计的长期正常失业率水平。分析人士预计，美联储最早将于9月宣布执行该计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田园、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和天边。 北京时间。